据南朝鲜媒体报道，第十九次泛国民行动3月4号在南朝鲜全境展开，表示要求尽早弹劾朴槿惠和他下台。这天的烛光斗争是由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主办的，有105万多名广大群众参加。在首尔，有各界社会团体成员、市民、在野党议员和初等学校学生和推着婴儿车的妇女、老人等95万多名群众聚集在光华门广场，举行了烛光集会。集会结束后，参加者朝着青瓦台、宪法法院和总理公馆举行了游行示威。首尔以外，在南朝鲜江原道的春川和江陵、中清北道的青州、庆尚南道的晋州等地也有烛光斗争展开。南朝鲜的各家媒体详细的报道说，泛国民行动已举行19次烛光集会，参加集会的市民人数累计已突破1500万人次，反朴槿惠斗争热潮在决定弹劾最后期限一周前夕全境达到高潮。